小哈桑和黄蜂怪。沙漠里有个黄蜂怪，脾气真是坏。他吹一口气，天上飞黄沙，地上滚石块。小哈桑一家就住在沙漠里，黄蜂怪常常来欺负他们。有一天，一架直升飞机飞来，停在小哈桑家门口，是来接小哈桑的爸爸上北京去的。爸爸对小哈桑说，黄蜂怪老是欺负咱们，这回呀，科学家编了个大笼子，要把它关起来。爸爸上北京去跟科学家商量一下，这大笼子搁在哪儿，三天就回来。小哈桑啊，爸爸不在家，你可得好好照顾妹妹。爸爸说完话，上了飞机就走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小哈桑刚打开门，黄蜂怪就扇着翅膀飞来了，神气活现地对小哈桑说， 我是沙漠里的霸王，一口就能吞下一大群羊，你们快给我滚开，要不我就拿你们添肚肠。 妹妹年纪小，吓得躲在哥哥的背后。小哈桑可不害怕，挺着胸脯说， 哼，黄蜂怪，你神气什么？我正要编个大笼子把你关起来呢。 黄蜂怪一听要把他关起来，气得直跳脚， 你一个毛孩子有多大本领，敢说这样的大话。 小哈桑不慌也不忙说， 我的本领比你大，大得多，不信咱们约好三天以后就在这儿比试比试。 黄蜂怪气得把牙齿咬得咯咯响， 好， 三天以后见。 说完扇一扇翅膀飞走了。这天晚上，小哈桑跟妹妹安安稳稳睡了个好觉。可是黄蜂怪憋了一肚子气，在沙地上翻过来滚过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天一亮，就一路翻着跟头冲到小哈桑的家门口，大叫大嚷起来， 喂，小家伙，赶快出来，咱们今天就比吧。 说着鼓起腮帮，呼呼呼地吹着气，把黄沙卷上天空。黄沙落下来，把小哈桑家的门口堵住了。小哈桑打开窗子问他， 咱们不是说好三天以后比的吗？我妹妹能从一数到五十，你呢？连一二三也不知道，真是个蠢东西。 黄蜂怪给小哈桑羞得说不出话来，只好乖乖地飞走了。这天晚上，他越想越气，更是睡不着觉了。等到天亮，急急忙忙飞来，又是大叫大嚷， 喂，我等不到三天，咱们快比吧。 小哈桑笑着说， 嘿嘿，我看你是害怕了。 我害怕？我怕你这个毛孩子嘛。 你不害怕，那就过两天再来。 黄蜂怪说不过小哈桑，溜了。他气呼呼地在沙地上又踢又打，弄得满天黄沙滚滚。第三天晚上，一群直升飞机从东边飞过来，降落在小哈桑的家门口。爸爸回来了，还来了许多人，有公公，有阿姨，有叔叔，他们都是科学家，从飞机上搬下来许多树苗。妹妹扑到爸爸怀里，亲亲爸爸说， 爸爸爸爸，哥哥要跟黄蜂怪比本领呢，明天就比。 爸爸摸摸小哈桑的脑袋，笑着说， 不用比了，今天晚上我们就要编好大笼子，把黄蜂怪关起来。 晚饭后，小哈桑兄妹俩跑到门外一看，只见爸爸和叔叔阿姨们 再用机器种树，种得快极了，一会儿就种了几里长的一溜又一溜。接着，飞机给树苗撒了什么药水，真奇怪，树苗呼呼地往上长，长成大树了。可是，关黄蜂怪的笼子在哪儿呢？爸爸笑了，指着这些大树说： 这就是关黄蜂怪的笼子呀，这个笼子叫做防风林。你们看，树苗排得整整齐齐，好像三道绿色的围墙。 黄蜂怪三天没睡好觉，这会儿趴在沙地上呼噜呼噜睡得正香。他做了一个梦，自己一口把小哈桑兄妹俩还有他们的房子都吞到肚子里去。第二天一早，黄蜂怪一咕噜爬起来， 想起今天跟小哈桑比本领，就直着喉咙唱起来： 我是沙漠里的霸王，谁也不能把我阻挡，今天我要去比赛，一口吞掉小哈桑。 黄蜂怪一边唱着，一边朝小哈桑家的屋子冲去。谁知道他刚飞了几步，就被一道绿色的围墙绊了一跤，跌得鼻青脸肿，惹得小哈桑和他的妹妹哈哈大笑。 霸王，快把你的威风使出来吧，咱们今天可得好好比一比了。 黄蜂怪气得肚子鼓起来了，朝小哈桑兄妹俩猛扑过去。 哈，他又被第二道绿色的围墙绊了一个跟头，把腰扭伤了，半天站不起来。 最后，他把牙咬得紧紧的，使出全身的劲儿，一头撞在第三道绿色的围墙上，撞得头破血流，跌在地上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 哈哈哈，小哈桑兄妹俩又是拍手又是笑。沙沙沙沙，防风林一笑，笑弯了腰。从此以后，黄蜂怪再也不敢在沙漠里称王称霸了。人们想，也不能让他闲着呀，就在沙漠里修了一个风力发电站，黄蜂怪给拴在风车上，乖乖地推着风车转呀转，给人们干活了。你猜猜，管理风力发电站的是谁呢？就是小哈桑兄妹俩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